既然如此，这计划就废掉它吧。村主任缓缓地抬起头，把屋子分给你认为最需要的人，那些一不缺房子二不缺粮的家伙们，就让他们私下矮说说去。这应该是大家意见相对最少的分配方法，况且现在谁能够动摇你的威信啊？ 那些做出贡献但分不到的人呢？ 从仓库调配点别的东西给他们安抚一下。 好吧。 见村主任同意，终于背过脸去将桌上的材料收拾整齐，转身递给他。时钟已指向了11点，整个村子已沉浸在梦乡之中。送走村主任后，终于关上门独自抽烟。夜空被乌云遮蔽，大地仿佛被扣在硕大无比的锅里，让人沉闷。关掉手边的荧灯，小屋内只有烟头的光忽明忽暗。夜路漫长，压得村民们喘不过气来，而人心底的那份黑暗压得整个人类和他们的未来命运喘不过气来。 哼， 他不屑地发出一声，不知是对村主任，是对村民，还是对自己。住在村东那些更容易被怪物骚扰的家庭和无儿无女的孤老家庭上了最终一榜。搬新家的那天，有人欢喜，有人忧愁，有人思索，有人愤怒。村主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当回事儿。然而对某个人而言，东风终于来了。妒忌仲宇的修理铺青年在民众之中悄悄地散步，这决定是仲宇的意思，村主任都听他的。尤其是像那些对这个分配结果不满的人，甚至说出了村主任在清晨和深夜无人之时跑去咨询仲宇的事情。兔子不吃窝边草，这聪明的青年没有对修理铺的人说及此事，终于做得神不知鬼不觉，让仲宇还蒙在鼓里。事后第四天，卡车前轮不知何故在刚开动时被地上突然出现的钉子扎破。第七天，仲宇乘着小电梯回二楼房间的时候，脚链突然断裂，客箱重重地摔下，震击得他五脏沸腾，若不是升得不高，恐怕就要因此受伤了。第十二天，齐良在出门购买东西回来的时候被人从后面撂倒抢了。第十四天，他们的门口被喷了漆，涂得一塌糊涂。这一切四人看在眼里，多数人不明所以，以为是小孩子调皮捣蛋，仲宇却渐渐地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了。然而他却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该吃吃，该工作工作，不露声色地继续过自己的生活，气得那个青年暗地里非常的憋闷。仲宇也渐渐地猜出是他在背后捣鬼。 跟我斗，你还嫩了点。 席梁和华莲补好坏掉的轮胎，出门时搭伴而行，走人多的大路，将门板刮干净。有人问仲宇，他就笑了笑，全当一乐。 压抑吧，愤怒吧，如果不觉悟，就让你的嫉妒心继续膨胀，最后毁了你自己。 他想着，然而事情依旧出了岔子。第十七天夜里，与席梁外出狩猎杀人机器并放飞气球的萨米尔被几个黑影偷偷的跟踪。萨米尔的气球还剩三四个就全部放完了，他选的都是风速时宜、风向不同的夜晚，以扩大气球飞行的分散程度。狩猎多在前半晚，而放飞工作留在后半晚。那一天云层稀疏，满月的周围有一圈光晕，暧昧的光照耀着大地，让人丧失警惕。萨米尔如常以往地把车开到村外，在荒郊野地之中找个隐蔽点停下，取出涂满迷彩又沾着泥沙和枯枝的衣服穿上，端起猎枪匍匐在阴影中，静静地观察周围的情况。西凉预先在1公里外设置好一个1巴掌大的信号发生器，按下掌心的遥控开关，让这东西发出类似人的声音，用老方法诱捕敌人上钩，再一枪击杀。 他们呼吸细微，一动不动，紧盯着夜视望远镜，却不知有几个黑影一样呼吸细微，一动不动，与远处的影中借着月光紧盯着他们。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他们似乎不耐烦了，今日的等待一无所获。而后半夜已至，他们便只得悄悄起身。西凉叹了口气，按下电钮关闭发报机，环顾四周，见没有危险，小跑着取回。萨米尔站起身，活动久僵酸痛的臂膀，走回车厢前，拉开门，从中拽出了一个方囊。过来，帮我拿下。萨米尔把方囊递给了西凉，回到车内，取出灭火器瓶一样的设备，将水灌入，打开电源开关，设备的出管口开始不断流淌出氢气流。他将一端与西凉手中的方囊对接，方囊渐渐地充鼓起来。 好，可以了，把气口塞上。 西凉将出气管拔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橡胶棒，塞在了方囊的出气口，左手拽着，右手接过萨米尔递来的绳子，一圈圈将气口扎紧，然后取过一个乒乓球大小的发报机激活，绑在绳子上。 好，松手吧。 气球迅速升空，顺着温润的东南季风朝西北飘去，在月光明亮的夜空中煞是惹眼。那几个躲在树后跟踪他们的黑影不知何故慌慌张张地离去。第二天凌晨，当萨米尔的卡车在东方天空微微发白之际开回来时，一群埋伏许久的保安员扛着重武器从四面八方围拢上来，把他们逮捕。这一天的例行大会氛围不同寻常，东南风似乎增强了不少，吹得村民衣衫乱摆，村主任的脸色青紫，眉头拧成一团，枯干的手中攒着什么东西，台下的村民手中也攒着一张。萨米尔和西凉被绳索牢牢捆死，又被胶布贴住了嘴，被装在小车上拉了过来。村民们纷纷让开一条路，仇视着看着两个人。有些小孩捡起石子朝他们头上扔，强壮的萨米尔一边躲一边思索着到底发生了什么，转眼看见仲宇和华莲同样被五花大绑堵着嘴，在台子旁边被七八个保安员看守。萨米尔想说话，却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几个保安员把他们从车上抬下来的时候，齐亮的身体猛地一挺，踹到了他们的身上。保安员回手一巴掌重重地扇在席梁脸上，霎时红透。被绑在轮椅上的仲宇看到这一幕，冷静的双目瞬间爆出一道凶光，直直地射向打人者。 动什么手？ 村主任对自己的下属粗暴的行为很不高兴。他们四个人背靠背地堆在一起，然后给手中的枪咔嚓一下上了膛，态度严肃。萨米尔睁大双眼盯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他怎么也不敢相信一夜之间的巨变。 大家安静， 安静，都别说话了。 村主任伸出双手平复嘈杂的人群。 今天还是例行集会，说一点让人不太高兴的事情。 他转头看了四个人一眼， 各位，你们无不是为村里做出巨大贡献的人，特别是仲宇先生，对不住了，现在似乎有些事情要弄清一下，先忍耐，等事情搞明白了，我们再做定夺不迟。今天大家聚到这里，主要原因就是发生了一件我们无法容忍的怪事。你们手中的东西我这里也有一张，不知是谁塞进我家门上的，但上面的东西我们却必须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他手中那张纸上竟赫然印着月光下的萨米尔和西凉放飞着自己名字的气球的场景，四个人霎时惊呆了。 我们当他们是朋友，所以希望他们也真心拿我们当朋友，不要带给我们危险，是不是？ 对，没错， 村民高呼。 现在我们想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在干什么？明明是去采集零件，竟然背着我们搞这种东西， 想暴露我们吗？想让那些杀人不眨眼的机器人找到我们吗？ 就是，他们就是这样。 叛徒，叛徒！ 我们竟然没看出来，他妈的！ 杀了他们，杀了他们，杀！ 在呼喊的人群中，众宇分明看见喊得最起劲儿的人就是那几个在分配新房的问题上意见最大的人。修理铺们对他一直怀恨在心的青年在人堆的角落里却没有说话，只是淡淡的笑着。村主任平伸出双手，不断地做着下压的动作，好不容易才平息了村民的喊叫声。 但事情的真相我们还不清楚，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做调查，搞清楚状况，以免冤枉了好人。 他转看了一眼萨米尔，又回过头来， 今天上午我们就做一件事，把这件事弄清楚。先从他们身边的工作者开始，修理铺的人都站出来。 几个人或主动或被人推着涌上台。 你们几个都说说，这张照片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意思？ 几个人面面相觑，一言不发。 别害怕，谁也不会暗算你们。 有的修理工朝边上努了努嘴，意思是不方便说。村主任于是派人将萨米尔等人转移到后台，又塞住他们的耳朵。 说吧，一五一十，详细点，别疏漏，记住，要讲真话。 他们仍然面面相觑，不敢说话，直到村主任点名。 你先说。 他指着看上去最老实的人。 我不知道啊，那照片上的人。 他想糊弄过去。不管最后真相如何，是萨米尔四人有问题，还是这张照片有问题，最后自己都不会吃亏。 那你说，从右到左，挨个给我讲。 第二个人有点傻里傻气，似乎胆量已比别人大些。他看了一会儿照片，恍然大悟地喊出来： 我知道，我知道。 人群中一阵骚动， 很清晰呀、啊，这个人不就是萨米尔吗？那个小的叫席良，那个会飞的东西，就是萨米尔的，做的，啊，对，就是他做的。原来他做这个，是干这事儿啊？ 你看，是真的。 这帮叛徒混蛋，他们就是来害我们的，害我们的！杀杀！ 村主任尽力保持克制，平复现场的骚乱，示意那个修理工继续说下去。 我知道了，就这么多。 好，下一个接着说。 有了出头鸟，之后几个修理工似乎一下子放开了许多，神情不再那般畏畏缩缩，连腰板也直了起来。 啊，我想，对，是像他说的那样，这个气球一样的东西，好像就是萨米尔一直做的。可是，他们说要用这个口袋装东西啊。下面吊着的小机器是众宇做的。 另一个修理工插了一句话，这一句话若惊雷扎在了村主任的心头。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很器重连重大决策也要找他商量的人会做出对村子不利的事情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真的要以此暴露村庄？自己身边还有谁可以相信？村主任眼前微微一黑，脚下晃了几下，他勉力坚持住继续询问。 我知道他们一定是合伙起来想害死我们，等机器人屠杀之后再占有我们的一切。 冷静沉着的声音循循吐来，并不大，却分外的震耳。前面的人群不禁用手捂住了嘴巴，一脸惊恐的连连后退。村主任转过头去，看见说话的是一个并不起眼的年轻修理工，平头黑眼圈。 你也是修理铺的，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把你看到的知道的都讲出来，记住，要讲真话，真话。 青年人似乎微微瞪了村主任一眼。 有一天早上， 我看到仲宇在天未亮时就在门口等卡车回来，那时村里人都没起床，我尿急去厕所，刚要推开修理铺的门，就听到他们在门口谈话。仲宇还问计划进展得怎么样了。青年人咳嗽了一声，仿佛在清理嗓子，还说狩猎只是幌子，他们的声音压得很低，后面我就听不清了。 村主任的眼前一黑，差点摔倒。 你确认你说的都是真的？ 确凿无疑。 台下的村民炸开了锅，不少人喊着要冲上台，要对四个人动手。村主任连忙吩咐保安拦住举着各种农用工具的村民， 都给我站住，站住，事情没弄清楚，谁敢给我动手？ 而且 青年突然插了一句， 而且什么？ 焦急的村主任转过头来，而且我也看到你在深夜和清晨大家还在休息的时候，抱着文件似的东西偷偷去仲宇那里谈论些什么，然后满心欢喜地走出来，似乎是讨论分配西边开荒处的新房子的事情。 村民惊呼， 村主任，你背叛我们， 向着外来人， 不是好东西，叛徒，叛徒，杀了他们，杀了这帮海人虫，杀了他们，他们要害我们，杀了他们。 手拉手的保安组成的人墙被突然涌上的村民冲开，村主任分明地看到那些平日里在村里劳动态度最差、惹是生非最多、焚房事件中闹得最凶的人，连同他们的孩子和亲属带着锋利的工具就要冲上来，一边对着后台的四个人，一边对着自己。那一刻他的脑海中似乎一片空白，后悔当初没有听仲宇的建议，又仿佛认为四个人确实要加害村民，又仿佛怀疑刚刚说话的青年和那些冲上来的人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局面失控，有的保安员竟被踩在了村民脚下，站在村主任身边的助理高喊着 退回去， 却无济于事，似乎就要空斗扳机，开始一场自相残杀。昨夜的月晕仿佛是一场不安的预示，今早的风吹得越发激烈，飞沙走石击打在村民的身上，让人几乎睁不开眼，不得不用手捂住口鼻遮挡眼睛。天空中传来一阵阵的巨响，顺着疾风一路向北，横扫整个小村庄。倒下的保安员被涌上的人群践踏而过，后者举着刀、铁锹、木棍抽到前面，村主任身边的助理空斗扳机，子弹直击在高高举起的武器上，震得村民手臂发麻。 都给我站住，你们疯了吗？ 让开，我们要杀掉这些害人的家伙。 村主任助理被人出其不意地扑倒夺走了武器，村主任连连后退，脑中一片空白，血压节节攀升，他感到一阵眩晕，脚底不稳，栽倒在台上。巨响持续，外围的村民被怪声吸引转过头去，涌上台的池蟹村民也被突如其来的尖叫镇住，纷纷往身后看，只见天空中掠来一架巨大的老式飞机，竟然越来越低，几乎要刮到底下的房屋，径直朝这边冲来。村民见状慌忙地朝两侧狂奔，方才气势汹汹的池蟹村民也连滚带爬地挤下台去，落荒而逃。飞机的起落架缓缓地打开，几乎就要贴到一幢三层的楼顶，然而机体竟从上空平平地掠过，缓缓地滑回空中。抱头鼠窜的村民见飞机远去，纷纷转头观看。村主任从昏昏然中渐渐地醒来，一股剧痛从腔内血管中传出，脑动脉破裂，他更坐起了半身，颓然倒下，四肢抽搐，不再说话，双目满是血丝，身旁传来的双脚落地的巨响。台上不知何时多了一个人，这个人穿着中东风格的粗布薄衫，腰间绑着一柄硕长的闪着银白色光泽的利刃，平伸双臂，怀中还有一个人。风渐渐大了起来，